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郭文学。今天呢，我想跟你一起用 Antler 把我们的脚本语言重构一下，升级一下。上一讲啊，我带你用 Antler 生成了词法分析器和语法分析器，也带你分析了跟一门成熟的语言相比，我们在词法规则和语法规则方面要做的一些工作。在词法方面呢，我们参考了 Java 的词法规则文件，形成了一个 commonlexer.g4 词法文件。在这个过程中啊，我们研究了更完善的字符串字面量的词法规则，还讲到了要通过规则声明的先后顺序来解决优先级问题。比如关键字的规则一定要在标识符的规则的前面。目前来说呢，我们已经完善了词法规则，所以我们今天来补充和完善一下语法规则，看一看我们怎么用最高效的速度来完善语法功能。比如一天之内，我们是不是能为某个需要编译技术的项目实现一个可行性的原型呢？而且啊，我还会带你熟悉一下常见语法设计中的最佳实践，这样当后面的项目需要编译技术做支撑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很快上手了，做出成绩了。毕竟我们的课程不单单是让你掌握原理，更重要的是让你有动手实践的能力。接下来我们先把表达式的语法规则梳理一遍，让它达到成熟语言的级别，然后再把语句梳理一遍，包括前面几乎没有讲到过的流程控制语句，然后再升级一下解释器，用 Widget 模式实现对 AAST 的访问，这样呢，我们的代码会更清晰，更容易维护了。好了，让我们正式进入课程，先讲表达式的语法来完善一下吧。在上一讲啊，我提到 Antler 能自动处理左递归的问题，所以在写表达式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大胆的写成左递归的形式，节省时间。但是这样呢，我们还是要为每个运算写一个规则，逻辑运算的规则写完了要写加法运算的规则，加法运算的规则写完了要写乘法运算的规则，这样才能实现对优先级的支持，是不是有些麻烦？其实啊， Antler 能进一步的帮助我们，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运算都用一个语法规则来涵盖，然后用最简洁的方式支持表达式的优先级和结合性。在我建立的 playscript.g4 语法规则文件中，只用了一小段代码就将所有的表达式规则描述完了。而这个文件啊，几乎囊括了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表达式规则，包括之前几乎没有提到的点符号表达式啊、递增和递减表达式啊、输入表达式啊、为运算表达式啊、规则啊等等，已经很完善了。那么它是怎样支持优先级的呢？原来在 Antler 中，优先级是通过右侧不同的产生式的顺序来决定的。在标准的上下文无关文法中啊，其实产生式的顺序是无关的，但在具体的算法中呢，我们总是按照确定的顺序来尝试各个产生式，你不可能一会儿按这个顺序一会儿按那个顺序。然而同样的文法按照不同的顺序来推导的时候，得到的 AST 可能是不同的，这单纯从文法理论的角度是不可接受的，但从实践的角度其实是可以接受的。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概念，比如我们在后面会讲到 LL 文法、 LR 文法的概念，是指这个文法在 LL 算法和 LR 算法下是工作正常的。又比如说我们已经在前面讲到，像我们做加法运算的那个文法，就是递归项放在右边的那个，在递归下降算法中会引起结合性的错误，但是呢，如果用 LR 算法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，生成的 AST 完全正确。 Antler 的这个语法呢，实际上是把产生式的顺序赋予了额外的含义，用来表达优先级，提供给算法。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些文法是 Antler 文法，因为是与 Antler 算法相匹配的。当然这只是我起的一个名字，方便你理解，免得你产生困扰。那么 Antler 是怎么依据这个语法规则实现结合性的呢？其实在语法文件中， Antler 对于赋值表达式做了 association 等于 write 的属性标注，这说明赋值表达式是右结合的，如果不标注就是左结合的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 Antler 去实现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不妨猜测一下 Antler 内部的实现机制。前面课程中我也带你分析了保证正确的结合性的算法，比如把递归转化成循环，然后在构造 AST 的时候确定正确的父子节点关系。在写那个算法的时候啊，实际上我们脑子里是知道这里要实现左结合的，而这个信息在文法本身是没有提供的。那么 Antler 是不是也采用了这样的思路呢？或者说还有其他的方法？你可以去看看 Antler 生成的代码，然后验证一下。其实啊，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，你会发现学习原理是很有用的， 因为当你面对 Antler 这样的工具时，可以猜出它的实现机制，能够做到知其然，知其所以然。通过这个简化的算法呢，我们的 AST 也被大大简化了，不再有加法节点、乘法节点等各种不同的节点，而是统一为表达式节点。你可能会问了，如果都是同样的表达式节点，那么怎样在解释器里把它分开呢？怎么知道哪个节点是做加法运算，哪个节点是做乘法运算呢？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，我们可以通过查找当前节点有没有某个运算符的 token 来确定。比如如果出现了两条竖线的那个 token 就是做逻辑或运算，而且语法里面的 BOP 等于啊，还有 postfix 等于啊 prefix 等于这些属性呢都是作为运算符这个 token 的别名，也会成为表达式的节点的属性。只要查询这些属性的值，你就可以很快的确定当前运算的类型。到目前为止啊，我们彻底完成了表达式的语法工作，可以放心大胆的在脚本语言里使用各种表达式了。接下来我们再把语句的规则升级完善一下。那么怎么完善各类语句，也就是 statement 的语法呢？别着急，我先带你分析一下 playscript.j4 文件中的语句的规则。同表达式一样，我们可以用一个 statement 规则涵盖各类常用语句，包括 if 语句啊、 for 循环语句啊、 while 循环语句啊、 switch 语句啊、 return 语句啊等等。表达式后面加一个分号也是一种语句，叫做表达式语句，这也我们之前提到过。从语法分析的难度来看，上面这些语句的语法比表达式的语法要简单的多，我们之前提到的左递归、优先级和结合性的问题在这里都没有出现，所以我们也算是先难后易，苦尽甘来了吧。实际上我们后面要涉及的很多语法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，那既然我们尝到了一点甜头，不如趁热打铁继续深入研究一下 if 语句和 for 语句，来看看这些语句的规则要怎么写。多做这样的训练呢，你以后看到这些语句脑海里就能马上反映出它的语法规则。先来研究一下 if 语句。在 C 和 Java 等语言中呢， if 语句通常写成比方说 if condition 括号啊，做一件事情，然后 else 做另外一件事情。但是更多情况下 if 和 else 后面是花括号起始的一个语句块，就比如 if 花括号做一些事情花括号啊等等。那它的语法规则就是在文稿里的那个样子。在这里啊，我们用了 if 和 else 这两个关键字，然后复用了已经定义好的语句规则和表达式规则。你看语句规则和表达式规则一旦设计完毕，就可以被其他语法规则所复用，多么省心。可 if 语句也有让人不省心的地方，比如会涉及到二义性文法问题。接下来我们就借 if 语句分析一下二义性文法这个现象。在学计算机语言的时候，提到 if 语句都会特别提一下嵌套 if 语句和悬挂 else 的情况，比如下面这段代码。在文稿的这段代码中啊，我故意取消了代码的缩进，你能不能看出 else 是跟哪个 if 配对的呢？一旦你的语法规则写得不够好，就很可能形成二义性文法，也就是用同一个语法规则推导出两个不同的句子，或者说生成两个不同的 AST， 这种文法就叫做二义性文法，比如我放在文稿中的这种写法。按照这个语法规则，先采用第一条产生式推导，或先采用第二条产生式推导，会得到不同的 AST。 下图中左边这颗 AST else 是跟第二个 if 来配对的，右边这颗 AST else 是跟第一个 if 来配对的。大多数高级语言在解析这个示例代码时都会产生出第一个 AST， 也就是说 else 跟最临近的 if 来配对也就是文中这个带缩进的代码表达的意思。那么有没有办法把语法写成没有二义性的呢？当然有了，我们看一看文稿中的下面这个语法规则。按照这个语法规则，只有唯一的推导方式，也只能生成唯一的 AST。其中解析第一个 if 语句时，只能应用 partly matched statement 规则，而解析第二个 if 语句的时候呢，只能适用 fully matched statement 规则。这样我们就知道可以通过改写语法规则来解决二义性文法。至于怎么改写规则，确实不太像做递归那样有清晰的套路，但是可以借鉴很多成熟的经验。再说回我们给 Antler 定义的语法，这个语法其实也并不复杂。怎么就能确保不出现二义性问题呢？因为 Antler 解析语法时用到的是 LL 算法。LL 算法是一个深度优先的算法，在解析第一个 statement 的时候就会建立下一级的 if 节点， 那么在这个下一集节点里呢，会把 else 子句来解析掉。如果不用 LL 算法就会产生二义性，这里再次验证了我们前面说的那个知识点，文法经常要和解析算法来配合。分析完 if 语句并借它说明了二义性文法之后啊，我们再针对 for 语句来做一个案例研究。 for 语句一般写成文稿中的样子，也就是 for 括号 int i 等于0，然后分号 i 小于10，分号 i 加加括号啊，然后在语句块里再做一些事情。相关的语法规则我也放在文稿中了，你可以在语法规则中看到 for 语句归根到底是由语句、表达式和变量声明构成的。代码中的 for 语句解析后会形成 AIST， 你可以简单看一下文稿中的这张图。熟悉了 for 语句的语法之后啊，我想提一下语句块，在 if 语句和 for 语句中我们会用到它，所以我们稍带的把语句块的语法写了一下供你参考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当不错的语法体系，除了要放到后面专门去讲的函数类有关的语法之外，我们几乎完成了 PlayScript 所有的语法设计工作。接下来我们再升级一下脚本解释器，让它能够支持更多的语法，同时使用 Visit 模式让代码结构更加完善。在纯手工编写的脚本语言解释器里，我们用了一个 Evaluate 方法，自上而下的便利了整棵树。随着要处理的语法越来越多，这个方法的代码量会越来越大，不利于维护。而 Visit 设计模式针对每一种 AST 节点都会有一个单独的方法来负责处理，能够让代码更清晰也更便于维护。 Antler 能够帮我们生成一个 Visit 处理模式的框架，我们在命令行输入 Antler-visit-playscript.j4-visit 参数，告诉 Antler 生成两个接口和类。在 PlayScript Base Visit 中，你可以看到很多 Visit XXX 这样的方法，每一种 AST 节点都对应一个 Visit 方法。其中泛型 T 指的是访问每个节点时返回的数据的类型，在我们手工编写的版本里，当时只处理整数，所以统一返回的都是整数。现在我们实现的版本要高级一点， AST 节点可能返回各种类型的数据，比如浮点型运算的时候会返回浮点数，字符类型运算的时候会返回字符型数据，还可能是程序员自己设计的类型，比如某个类的实例。所以我们干脆让 visit 统一返回 object 类型好了，能够适用于各种情况，这样我们的 visit 就是文稿中的样子，其中泛型呢采用了 object。 这样在 visit expression 方法中，我们可以编写各种表达式求值的代码，例如我们可以编写加法和减法运算的代码。代码中的 expression context 就是 AST 中表达式的节点，叫做 context，意思是你能从中取出这个节点所有的上下文信息，包括父节点啊、子节点啊，其中每个子节点的名称跟语法中的名称是一致的。我们拿加减法的语法规则举个例子，它的规则是 expression 加减 expression。 那么我们可以用 expression context 的这些方法来访问子节点，比如说 ctx.expression 返回了一个列表，里面包含了所有的就是它的 expression 类型的下级节点。 context.expression0 就是返回它的第一个expression 类型的下级节点，也就是运算符左边的表达式。在做加法运算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递归的再对下级节点求值，而要想运行整个脚本，我们只需要 visit 根节点就行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为每个 AST 节点实现一个 visit 方法，从而把整个解释器升级一遍。除了实现表达式求值，我们还可以为今天设计的 if 语句、 for 语句来编写求值逻辑。以 for 语句为例，代码我放在了文稿中。我想让你注意 for 语句中各个部分的执行规则，比如 for init 部分只能执行一次，每次循环都要执行一次 for control， 看看是否继续循环，接着执行 for 语句中的语句体，最后执行 for update 部分，通常是一些 i 加加这样的语句。支持了这些流程控制语句以后呢，我们的脚本语言就更丰富了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今天呢，我带你用 Antler 高效地完成了很多语法分析工作，比如完善表达式体系啊，完善语句体系啊。除了这些内容，我们还升级了脚本解释器，使它能够执行更多的表达式和语句。在实际工作中啊，针对面临的具体问题，我们完全可以像今天这样迅速地建立可以运行的代码，专注于解决领域问题，快速发挥编译技术的威力。 而且在使用工具时，针对工具的某个特性，比如对优先级和结合性的支持，我们大致能够猜到工具内部的实现机制，因为我们已经了解了相关原理，知其然，知其所以然。在今天的课程中啊，我们通过 Antler 并借鉴成熟的规则文件，很快就通过了脚本解释器，这样的工作效率很高。那么针对你要解决的领域问题，你是不是借鉴过一些成熟实践，或者说最佳实践来提升效率和质量，又有什么心得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心得。最后感谢你的阅读，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，也欢迎你将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本节课示例代码的链接我也放在文稿中了，你可以运